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上世纪70年代末，30位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带着15个相声作品走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个舞台并不是剧场茶社，而是大银幕。一部名为《笑》的电影纪录片给许多相声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岁月风云，我们就和您继续边听相声边聊这部令人捧腹的纪录片《笑》。相声的素材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正是凭着演员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才会成就一段又一段的经典之作。恋爱与婚姻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声演员对于这方面也十分关注。在70年代末，有许多青年男女在恋爱时的价值观不太正确，总是一切朝前看，因此出现了乱要彩礼这样的不良风气。在《笑》这部纪录片中，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魏文亮和孟祥光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犀利的讽刺。下边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魏文亮、孟祥光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要条件》。 我希望有些个年轻的女同志应该很好的看一看《天仙配》这部影片。 那个年轻的女同志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片子？ 要学一学七仙女的思想境界。 那学习七仙女什么呀？ 人家爱董永啊，都爱的是什么？ 对，人家不爱钱呢。 对喽，人家爱董永啊，爱的是忠厚老实勤恳， 感情淳朴嘛。 就是现在有些个年轻的女同志执意搞了对象把男的挤来的，胡说八道的。 这是个别现象， 你看这发笑的同志们都是深受其害的，真是。他逮什么要什么，这受不了啊！ 是啊， 他这价码还老涨。 哦， 长一个双眼皮还得多加20呢，你说。 我这什么条件？ 小姐儿几个坐在一块儿没别的， 那干什么呀？ 互相串联，取长补短，介绍经验。 他怎么介绍啊？ 哎，问小子，听说你搞上了啊？搞得还搞意思是吗？ 这什么叫意思啊？ 怎么样，给你买嘛了没有？啊，你说着买嘛了。 哎，他买什么呀？ 买嘛了，反正四大件必不可少。 哪四大件啊？ 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缝纫机。 嚯，这四大件就得1000多块。 1000多块呀？ 啊， 没按着分量要就便宜这小子了。 啊，不是，你要是我这分量，那位还活得了？ 活那是倒是不可， 能把自己给卖了。 可有一样， 我在手表这方面我可吃了亏了。 那戴表的吃什么亏呀、 啊？嗨，别提了，起初找的要的是喜马表。 那他呢？ 他没给我买。 他买的什么呀？ 给我买的罗马。 那就差不多了。 不行，差着行市呢。 哦。 后来他骗我。 他怎么说呀？ 他跟我说戴罗马表有意义。 那戴罗马表有什么意义？ 他说目前咱们国家跟罗马尼亚关系这么好、你戴块罗马表不也表示表示吗？ 那罗马表跟罗马尼亚是一回事儿吗？ 就是，后来拿耳朵一扫听给感情两码事儿。 就是两码事儿。 这不就吃了亏了吗？这不是。 那你怎么办呢？ 我又找他要两手尼龙袜子了事儿了。 他也够讹人的。 对方应该很好的帮助帮助。 应该批评他， 这是一种不正之风。 对， 两人的感情应该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 不应该建立在物质上。 说实在的，你把他挤了好点，你跟谁过？你说说。 就是啊。 可是对方没这么说。 他怎么说呀？ 哎，小子，说实在的，在这方面你可毛嫩了啊。 嗨，这什么叫毛嫩呢？ 说明你呀没有经验，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我。 那你怎么样啊？ 起初啊，对，他也想给我买罗马表。 你呢？ 没门。 没门。 没门。哼，不给买喜马是帮咱订婚。 嚯，还真够厉害呀。 后来让我给急了点 啊， 急了他们全家给我凑钱。 哦，全家凑钱 啊，凑来凑去的还差五分。 差五分钱也买不了啊。 我给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让他卖了个酒瓶子。 啊，他卖多少钱呢？ 卖了八分。 哦，卖了八分、还富裕三分呢。 我又买颗饼棍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相声要条件。这段相声也留下了那个年代一句流行语，就是魏文亮那句带有浓郁天津口音的妹妹儿，妹妹儿，没有戏吗？甭打算订婚。其实啊，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青年男女谈恋爱还是要以人品为主，不能俩眼光盯在嫁妆彩礼上，那样的话爱情的真谛也就失去了。说到谈恋爱呢，喜欢研究他的相声演员还真是不少。你看人家常宝华、常贵田叔侄的研究就挺有深度，他们是从动力学的角度入手，究竟是怎么研究的呢？一起来听听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动力研究片段。 咱们俩人 啊， 研究研究恋爱的问题。 哦， 研究研究恋爱，恋爱有什么研究的？谁爱让他爱去呗。 这 你不懂啊。 啊， 恋爱呀、那是很复杂很深奥，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门科学呀。 这是一门科学。 哎， 这属于什么科学啊？ 它属于动力学。 动力学。 两个人一谈恋爱 啊， 在男女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力，这种力能使对方动起来，这个就叫动力。可别小看这种动力呀、它产生的作用相当巨大，特别在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青年同志们学文化、钻技术、搞革新、发明创造，恋爱产生动力的作用就更大了。经过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对恋爱产生动力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哦， 正是动力呀、又可分为推动力、反动力。 哎，什么叫推动力呢？ 去年冬天 啊， 我在天安门等车， 哦， 旁边站着一男一女，就听这男同志说：“哎，小何， 小何、 哦，对方姓何， 对， 小何，我送你坐车回家吧。 不，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哦， 咱们两个人走一走吧， 走走也好嘛， 好在也不远。 哦，住哪儿啊？ 海淀。 哎，海淀 啊。” 海边还不远呢、 你不懂吗？ 啊， 两个人谈恋爱不用说从天安门到海边，俩人能溜到八达岭去。 嚯， 有动力吗？ 哦，对呀、哎，那也不怕把鞋磨破了。 哎，要怎么现在小青年买双新鞋就都打上前掌了呢？ 没听说过。 我一听这对青年不上车了 啊， 完了，我也不上车了 啊！他又旁听上了， 就听这女同志说：“哎，刚才你们家里人多，我没好意思给你，现在给你吧。 什么？ 我给你买的书， 书 《机械制图》。 哎呦，这个书可不好买啊！ 我知道不好买， 可是你搞技术革新 啊， 画图需要。前天公休5点半我就起来了。 哦， 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开门，我第一个买到的。 哎呀，等那么长时间，多冷啊！ 你等着用书， 啊、 我冷点儿。嗯，怕什么 的我这心里边都暖乎乎的 你看看， 嗯， 连大衣都没穿吧。 嗯，不要紧，我这有耳朵帽 真是个革新迷呀、啊、禁锢了画图纸了。 嗯， 大衣让烟囱烤糊喽，你都没闻出味儿来还乐呢。 我又给你买了件皮猴。 哎呦，来，嗯，下次要是再烤糊喽，我可不给买了啊！ 您放心，这回烤不糊、 啊。怎么呢？ 皮猴外边我套件假大衣， 那什么模样啊？好了，我上车了。 嗯、哦，你回去吧。 哎，男朋友送一送啊？ 不，我不要求你把时间都用在我身上。 哦，咱们都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字画上。 说的多好啊！ 下次咱俩见面的时间， 什么时间？ 也就是你发明创造成功的时刻。 好， 再见， 再见。 嘿嘿，好，你说这姑娘好不好？ 好， 冲这样的姑娘，这男朋友应该怎么样？ 请她吃烤鸭。 哎，人家可不为了吃喝啊！ 啊，是 一心扑在四个现代化上。 哎， 这样的姑娘 啊， 给男朋友多大的鼓舞力量？ 是， 哎，这个就叫推动力。 哦， 正因为是姓何的姑娘给的动力 啊， 所以科学家都管这个叫核动力嘛。 对， 哎，这可不一事啊大部分女青年 啊 都能像小何这样， 哦， 对男朋友支持鼓励满腔热情。 是的， 可以有那差点的姑娘， 哦， 起的作用就是反动力了。 怎么还有反动力？ 那天 啊， 我看见一个， 哦， 这位女同志骑辆自行车 啊， 在前边跑，后边一个男的追 啊。 小何，小何。 哦，对方也姓何。 小何， 哎呀，累得嗓子都哑了。 赶上个红灯 啊， 这位女同志才停下 啊。 男同志追上来，连呼哧带喘。 是， 哎呦，哎，小何， 嗯， 你跑什么呀你？ 嗯， 别跑，哎，给你这张图， 嗯， 你看看。行不行的，你给个画呗。 对呀、啊、 甭看、 哦、 甭看， 你瞧 你画这图啊， 啊， 一点也不符合字画的要求。 对，应该这么要求， 照你这样子做出来、 嗯、 放在我的卧室一点也不相称。 哎，不不，怎么放卧室里边 啊？是啊， 不是图吗？ 是图啊。 什么图啊？ 新房设计图， 不是按四画要求吗？ 他要求摆着要美化 啊， 样式要洋化，坐着要软化，照办别废话。 哦， 这么四画呀？ 他要的东西多了。 哎，他都要什么东西呢？电视机 啊， 要带色的。 哦， 无线电要带转的。 哎呀， 落地灯要电镀杆的、 啊、 缝纫机能翻板的，煤气炉能取暖的、 嗯、 电子钟会打点的，照相机要自动上卷的，电风扇要摇头晃脸的。 哎呀，怎么要这么多东西？ 我要这些东西哪样你准备好了？ 哦， 哼，甭说这个，那套家具你也没凑够43条腿啊。 好，哎，怎么还凑43条腿？ 按腿算的。 都要什么呀？ 大衣柜 4条腿、 啊、4条腿，写字台 4条腿， 嗯，双人床4条腿， 嗯， 床头柜4条腿，多用柜4条腿，酒柜4条腿、 嗯、 衣服架子3条腿，花盆架子3条腿，一套沙发12条腿。 哎，不，这才42条腿啊，还差一条腿呢。 我不是让你做个一条腿的圆面洋桌子吗？ 嗨，干嘛非做个圆桌子呀？ 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嘛，这 这么引进呢？ 小何， 嗯， 我是想按你那主意啊，做个一条腿圆面的洋桌子。 哦， 可那腿太粗，没那么大的料。 哦， 我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你那主意不行啊。 怎么？ 厂子看得严，拿不出来。 嗯， 让他偷木料啊。我告诉你啊，我可就喜欢勇敢，逮什么往家拿什么的， 这叫勇敢呐。 再说我也没时候做呀。 嗯， 你不会上医务室对付个假条？ 好，让他装病。 要不然你告个事假。 什么理由啊？ 就说你舅舅死了。 这都什么主意？ 小何， 不行， 怎么？ 上次我陪你看电影，我舅舅死了一回了。 啊，好，说过一次假话了， 再说不灵了。 嗯， 你可真糊涂。 哦， 你这人可越活越回去了啊。 怎么？ 你不会说上次是假死， 嗯， 就说吃年糕让枣核卡着了。 哎，行了行了，越说越不像话。 我告诉你，反正这些东西你不准备好，你就甭想跟你何姑奶奶结婚。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 见；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纪录片《笑》中，除了反映恋爱、婚姻、美好生活的相声作品，还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段子，来自沈阳的相声演员杨振华和金饼厂表演的《计划生育好》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个节目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至今许多相声迷对于段子里的经典台词还是记忆犹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相声《计划生育好》。 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是吗？ 您看您这体格，我就够羡慕的。 哎，不行不行，我可还得锻炼。 瞧见没有？ 啊， 无论是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都比我肥沃多了。 什么叫肥沃呀？ 羡慕您呐。您今年多大岁数？ 42岁。 哪儿像啊？哪儿像啊？ 啊， 满面红光，细皮嫩肉的，跟24似的。 行了，嘿，怎么了这是啊？ 结婚了吗？ 结婚。 好啊好啊，你结婚了我也就放心了。 太不成事了。 这不是关心你不是吗？哈， 把话说清楚啊。 有爱人了吗？那个爱人有了吗？ 是什么 呀？你爱人有小孩了吗？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啊，好， 一个。 几个？ 一个。 真的？ 瞧， 哟， 怎么了？ 向您学习。 哎，过去 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响应号召，挺好挺好啊。 夸奖了夸奖。 好好好，了不起。 我说 啊， 您结婚了吗？ 我结过了。 你都小孩吗？ 有过了。 有几个？ 没告诉你吗？过了。 什么叫过了呀？我是问你有几个。这儿说不是一样吗？ 这儿你挤兑我不是吗？ 怎么了？ 当着首都这么些位观众同志，我怎么说呀？ 你看 我这人脸皮薄，我一说出来大伙一笑，我回到后台我自杀了，你负责任。你啊， 至于这样？告诉你得了。 回 没人笑话。 没有吗？ 哎，几个孩儿。 既然没有我就说了。 哎，几个？ 他直看我。 谁看你？ 谢谢。 没人看你。几个几个？ 有笑我的你负全部责任，告诉你。 负责。你有几个孩儿？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这脸都红了，你瞧这真不成。 你至于这样吗？我告诉你得了，没人笑话你。有笑话你跟我负责。 好嘞， 几个孩？ 反正今儿我也豁出去了，反正。 何必呢？几个？ 九个。 哎呀， 你这真是，你就 到现在， 哎， 你有九个孩儿？ 你要给我咬死俩怎么着？你 干什么玩意？ 你那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让大家瞧你这， 你有井干 什么来着？这 你这什么武器？你这是？我是说你小孩太多了。 是啊， 我太多了，你也别太狠了，你这个。 谁狠了？ 孩子一多就影响大人的工作、学习、身体健康。 是啊。 你瞧我没有？ 你怎么了？ 这九个孩子把我累这模样。 哎呦，瘦点儿。 脑袋不大点儿，往里抠老眼儿，脖子像酱杆儿，身上赛搓板儿。 行，不用干。 你们的孩子都有名没有啊？ 啊，有名啊。 您那多好啊！ 哎，你们孩子有名没名吗？ 原先有来着， 后来呢？ 后来我记不住，都改成代号了。 我说您那大号叫什么呢？ 大号叫大毛。 二的呢？ 二毛。 三呢？ 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 九毛。 错了、 啊、 老疙瘩不叫九毛， 叫什么呢？ 老疙瘩叫截柱、 啊、叫截柱。 他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啊、 就是后边有多少我们都不要了，到他这就截柱了。孩子一多呀、 啊、 每天早起起床就是一大关。 怎么是一关呢？ 哎呦，那九个孩子不好喊呢， 不好喊， 你脑筋不好使，嘴皮子不利索，那个仨俩的他就不起来那个。 是，那怎么办呢？ 我爱人有两下子、 哦、 那也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是啊， 每天早起来往二门那儿一站、 嗯、 一喊出来嘴皮子溜着呢。 怎么喊？ 大妈二妈三妈四妈五妈六妈七妈八妈前中起床、 哦、喊的可真厉害， 喊得够利索的。 哎， 起床以后就乱了， 乱了。 大毛把背心穿反了， 嗯， 二毛把袜子穿拧个了， 是。 三毛四毛俩人往一个裤头里伸了， 是啊。 五毛六毛那边打起来了， 你看看。 七毛八毛跟那儿抢糖吃， 哦， 哎，就人家小杰柱有两下子， 嗯， 一声不响的脸冲着墙 那儿玩呢， 往枕头上浇尿呢， 那、哦、更厉害。 这白天不管怎么乱呢， 啊， 好歹你瞧着他都活蹦乱跳的， 是啊， 还有点意思。 哎， 到晚上我一瞧坏了， 到晚上怎么了？ 有俩打蔫儿的、 哎，打蔫儿的， 这俩全这模样了。 哎呦，这是病了。 哎，我一看坏了， 啊， 哎，这是练的什么功啊？这是， 这是练功啊？ 咱们练什么也别练翻白眼儿啊，这个。 嗯， 你翻的再好考哪儿哪儿也不要那玩意儿。 这倒是啊， 报医院瞧瞧吧， 看看去吧。 大夫一检查、 啊、 一个感冒一个发烧、 哦、 一个打针一个吃药。 嗯， 六毛半夜十二点扎针、 啊、 我十一点就起来找。 干什么起这么早、 啊、不好找啊。 不好找、 啊、那九个到晚上睡觉挤挤叉叉一看看那玩意儿。 是 啊，你知哪是六毛这个、哦、哎呦，到晚上上睡觉闭着眼全一模样，这个玩意儿 这寸劲儿。 哎呦，这个哪六毛哪个是，我知道这个白天给他们画成号多好啊， 画号睡觉、哎、 要不人就发明背心印字了，你瞧瞧。 是没错。 哎呀，都坐起来、 嗯、 这一嗓子把我爱人喊醒了。 哦， 三更半夜你喊什么你？ 对 啊，找谁？六毛。 哎， 那不六毛在脚底下了吗？ 我在那儿。 你这六毛你钻脚底下干什么去？ 你看 啊，出来出来。 哎， 爸爸抱着上医院了， 快点去吧。 哎呦，这身上都烫人了， 你看看。 我这边没出门呢、 啊、 那边喊上了。 喊什么？ 妈，我要撒尿、 哦、小孩要撒尿。 撒尿你喊什么？喊什么？ 对、 啊、那不床底下一人一个尿盒吗？那不是吗？ 是、啊， 来来了，我给你接着快尿啊！ 快点吧， 我还抱他上医院了。 对了， 你这哎，先别尿，这是我那酒壶，这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杨振华、金饼厂合作表演的相声《计划生育好》。到这里呢，纪录片《笑》我们就为您全部介绍完了。可以说，《笑》这部纪录片中的相声作品，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既给广大观众带去无限欢乐，又具有鲜明时代感的优秀影片。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关正杰、黄莺莺的《常在我心间》。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假如可浇筑夕阳，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